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咁啊，翻翻嚟第三节，头先提到咧，即系黄仁宇教授呢本书咧，亦都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同我而家讲紧呢段历史咧，就相关嘅民国十五年以前嘅蒋介石先生，系嘛？喺啲相关嘅日记里边咧，就可以揾到，譬如喺第一篇咧，即系我读下个标题内容咧，即系大家就知道同我哋而家讲嘅第一篇系讲咩？黄埔建军不伐清党，咪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嘅嘢，嗰个时间咯，系嘛？咁、那个日记嘅内容咧。就包括即係1924年嘅廣州啦，啊呢、這個廣州政變啦、中山南事件啦，啊蔣介石取得領導人地位啦，係咪？咁啊容初期容共政策嘅啊，同埋佢自己內中嘅矛盾啦，啊跟住就北伐啦，從武昌到南昌啦，跟住就統帥啦，係咪？誒點樣收容軍閥部隊啦？跟住就呢、這個陳獨秀、鮑羅廷同鄧演達啊，咁啊跟住清黨。啊，同埋喺個大歷史上面嘅解釋，咁呢啲咧就喺黃仁宇教授呢本書裏邊咧，全部都有嘅。咁、啊、好啦，我哋講翻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咁、啊、根據唐德光教授嗰個講法咧，佢話為咗對黨進行政治管理同埋監督，嗱設立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同埋中央監察委員會，經過黨嘅領導層認真討論之後咧，咁呢個孫中山就被賦予親自挑選呢個候選人嘅權力，即係呢個中執會同埋中央監察委員會嗰啲委員咧，就由孫中山去揀候選人。咁當就然後將啲候選人嘅名單就提交呢個大會通過，集體通過，係嘛？嗱，當時孫中山提出嘅人選就包括一批。即係首先就一批主要嘅國民黨元老啦，例如戴季陶啊、胡漢民啊、廖仲海啊、汪兆銘啊呢啲咁嘅人啦。咁所有仲有當時喺孫中山可以控制底下嘅呢啲咁嘅軍事將領，或者喺佢麾下嘅呢啲軍事將領，包括楊希敏、劉振環、譚延海、許崇智、柏文偉，咁啊呢啲都好出名嘅。另外仲有一批好激進嘅青年共產黨黨員啊。呢一批激進嘅青年共產黨黨員就包括咩咧？李大超啦、譚平山啦、瞿秋白啦、毛澤東啦、張國焘啦，係咪？咁呢啲咁嘅人係嘛？咁所以好即係睇到嗰份名單咧，大概名單咧就好多原本係呢個所謂即係國民黨嘅老同志啊，或者有立下汗馬功勞嘅。咁全部都唔見影蹤喺呢份名單裏面，係咪？反為嗰啲不見經傳嘅當時啦，例如張國焘啊、毛澤東咧，就置身喺呢個即係黨內最高嘅機構。當時張國焘同毛澤東咧都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候補委員，咁樣。嗱，你睇翻當時嗰個名單咧，即係。呢、这個執行委員會啊，即係中執會啊。嗱，當時個中執會就喺廣州嘅嚇。咁啊，執行委員咧就包括呢、这個周老、柏文偉、林森、譚平山、李烈軍、戴季陶、譚延海啊。咁然後候補委員咧就有鄧家燕、李宗煌、林祖涵同埋彭素敏。咁呢個中執會。嘅即系中执会嘅委员咧，其中一位谭平山就系、是、共党分子。总共嘅中执委咧都系得七个，即系好似而家政治局常委咁，共产党得七个，佢已经占咗一个啦，咁啊。咁另外啲候补委员咧，候补嘅中央执行委员就有十七个人，共产党系占咗七个，包括呢个边几个咧？嗱，头先我讲呢一个即系啦。候補委員仲包括呢個林祖涵啦，仲有毛澤東啦、 渠秋伯啦、张国焘啦呢啲，其实当时嘅中央执行委员会个候补委员个权力同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个委员系一样的。咁当然呢个系孙中山即系自己嚟拣噶啦，系咪？咁好啦，喺成个中央执行委员会里边咧，就个组织系包括啲咩咧？秘书处啊，咁跟住咧喺秘书处之下就有呢个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同埋军事八个部啊，咁就呢八个部加埋个秘书处就构成呢个中国国民党嘅中央党部喺广州啦，即系呢个中央党部喺广州啊。咁当时成个国民党嘅阵营都喺南方噶啦，个阵地咁啊，北方系俾呢一个所谓北洋军阀所控制啦，咁大家都好清楚啦吓，即系直系嘅军阀嘛。咁呢一个中央党部里边咧，最大嗰、那个。最有影响力的部是什么？组织部。这个组织部部长就是谭平山，是一个青年的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他竟然成为组织部长。他成为组织部长就是因为鲍罗廷，即是国民党的顾问建议的，那就给他做部长了。当然由于孙中山先生 去委任他，然后经过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根据当时的规章呢，就是说这个谭平山他是负责组织部，他也是负责委派党的组织人员，还有批准哪个可以入党哪个不入得党。那你说了，啲共產黨分子咪好個個都去入嚟啦，大佬，跟住係嘛？個組織部長就係共產黨嚟嘅，係咪？同埋究竟喺地方上邊可唔可以設立支部啊？或者喺某一啲工會可唔可以整個支部啊？係咪？某啲商會可唔可以搞個國民黨嘅支部啊？全部就由呢位組織部長譚平山去決定，係嘛？咁你話佢權力幾大咧？另外一位共產黨黨員林祖涵咧？就做农民部的部长。咁呢个部当然啦，共产党后来就农民啦，跟住工人啦，咁就靠咁样去即系起家。咁当时国民党全国各地好多农会咧系国民党领导嘅。咁你嗰个农民部嘅部长系共产党，咪即系等于佢领导咗国民党所有喺即系中国入边嘅农会咯，系咪？咁讲翻。在这个所谓一大那个中执委和候补中执委即是共党分子占的比例也都非常之高啦，咁跟住呢个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军事八个部咁其中呢个组织部最重要嗰个部呢，个部长呢就係谭平山，係咪？宣传部的部长就是戴季陶啦，咁呢个就即系国民党老同志啦，系咪？咁工人部啦，工人部个部长叫廖仲海，但系个秘书叫冯谷波，即系书记啦，等于系即系用共产党而家嘅讲法。喂，个部长就已经系亲共嘅，廖仲海就即系非常之亲共产党嘅，喺国民党嘅元老嚟讲，呢个系，所以廖仲海个仔咪叫廖承志，廖承志个仔叫廖辉啦，系嘛？廖承志、廖辉日后都成为共产党党员，系嘛？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都系位居要津，系嘛？廖辉就做到呢、这个即系港澳办主任啦，系嘛？咁廖仲海做工人部，咁但实际把持呢个工人部嘅咧，就系呢一个共党分子冯谷波。系嘛？农民部嘅部长头先讲咗啦，林祖涵就系共党分子，个秘书就彭湃，咁啊，彭湃后来就系搞呢个海陆丰，即系呢个农民即系武装暴乱，系嘛？呢个亦都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嘅武装革命，就系、是、发生喺我乡下啦，我原本个乡下啦，我系嘛？我乡下系香港啊，系嘛？咁我有个原籍，咁啊原籍就是海陆丰，系嘛？学佬。所以而家喺海丰咧有个彭湃纪念馆嘅，系嘛？呢个彭湃佢系海丰人啊，当时佢就系工人部嘅秘书，而工人部嘅部长咧就系、是、呢个共党分子林祖涵。嗱，讲到呢一笔，你大家就睇清楚啦。成个国民党改组之后嘅中国国民党嘅组织部共产党。 工人部实际控制系共产党，农民部共产党。喂，呢三个都好重要嘅一个即系组织嚟嘅喺国民党入边，咁系咪可以把持党务咧？休息一阵。